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7章，关于唐光泽的事，毕竟都是啲怪力乱神的嘢，大家亦都唔愿意多讲。即刻就将嗰两只幽灵沙嘅尸体运咗上甲板。我同阿豆腐正准备将两具尸啊抌落海，李宇突然间阻住咗我哋讲：，等等，唔好掟。豆腐一听就讲：，吓咩唔掟啊？唔通你谂住食烤鱿鱼啊？哎呀，你啊真系够坑，睇唔出你啲几重口味喎、啊。阿英就抱住个细路女啊跟咗过嚟，即刻摆手咁讲： 唔得掟，唔得掟，我哋海上有规矩嘅，杀死咗呢啲上咗年头嘅嘢，唔可以直接咁抌落个海度嘅。 我以前亦都同海边嘅卖鱼佬啊打过交道，阿英咁一讲，我啊真系醒起上嚟啦。喺海边民间咧流传住一种讲法嘅，认为。在深海里面有些年头好耐的大鱼呢都是成了精怪，不要理是陆地定是在海里面都是同一个道理。有些东西活了年久深远的话，难免就会有些古怪东西出来。这里的大鱼不单单是指鱼类，而是深海生物里面的一个统称。据说呢，这些东西是归海神管。这个海神具体是哪一路的尊神，讲起上来就大了。最早的海神是人面雀身的形象，又讲话是跟精卫填海有关，发展到后来就有这个四海龙王、鱼神、仙姑、雁公、萧神等等等等。就拿广东来讲，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呢，是信奉的海神就是妈祖，是一位海民的保护神。海神保护海民，咁同样亦都保护海里面的生物。据说深海里面成了精怪的大鱼，都是海神的随从手下。如果边个敢杀害的话，一定就会激怒海神，降下灾祸的。关于这个呢，就仲有一个几真实的故仔，呢度我亦顺便同大家讲下。咁啊，我喺卖鱼嗰阵时呢，有一个出海打鱼嘅鱼老板就同我讲过一件事。佢有个表亲亦都系打鱼，由于年轻又唔太识规矩，冇咩经验，又恃住屋企有啲钱咁，将嗰个渔船呢就操办起嚟。请的海员亦都是半生半熟，还有一些完全未出过海的年轻人。就是这样的一班人，第一次出海就撞到件大事了。当时他们比较贪心，船出了东海的时候，水里面突然间出现一只大海龟，有讲千年黄白万年龟嘛，这些海龟这么大只，就同电视剧里面载住唐僧师徒四个人过通天河嗰只老龟有啲相似，大到呢可以坐几个人落去都绰绰有余。大家啲生平未见过啲咁嘅嘢，全部都聚集喺个船头度围观。有经验嘅老手呢最多就围观一下算㗎啦，因为啲海民呢就靠海生存，对大海呢就有一种敬畏。对于这种上了年头又不知道活了几耐的神奇大龟，看到了恐怕都只有敬仰的。但是这一班后生真的不识嘢，他亦都没什么爱护生物敬畏海洋的意识，大家哪里见过这么大只龟啊？他们围观了一阵间之后，见了只龟没有潜下去的意思，于是就想着将只龟搞上来玩一下。咁而家讲嘅呢件事呢，其实发生呢就唔係好耐之前嘅啫。嗰陣时就啱啱出咗智能手机，啲年轻人就鍾意玩自拍嘅。嗰班嘅后生靓仔就用个渔网将呢个大龟捉咗上船。 咁呢个老龟嘅动作啊好缓慢啊，大家夹手夹脚啊将佢翻咗个底朝天，咁跟住佢哋就四只脚啊喺度咁挣扎，个龟头啊拧嚟拧去，哈，觉得好得意啊！呢一班咁嘅时尚嘅渔民纷纷攞出自己嘅智能手机，企喺老龟旁边就自拍。有啲啊为咗摆款造型啊，仲要摆出两个特别嘅姿势，比如又企喺个龟肚上边，有几个咧甚至乎就攞住把匕首喺个龟颈嗰度旁边啊揈嚟揈去。其中仲有一个人啊特别过分，用嗰啲保养船只嘅桐油就擦喺个乌龟头上边。咁呢啲桐油啊有黏性啊。然之后佢仲将女船员嗰件底衫呢就喺个晾衫绳嗰度扯咗落嚟，跟住就罩喺个海龟头上边。咁呢啲喜剧效果可想而知，佢哋呀諗住玩下㗎啫，只係打发下喺海上嘅无聊时光。毕竟呢个海龟又唔能够食又唔能够卖钱，杀咗都冇咩意义。咁呢个同只乌龟着底衫嘅年轻仔将个乌龟打扮好之后，就企喺个龟头嘅旁边，侧住自己个头，整个铰剪手出嚟，另一只手就攞住个智能手机就自拍，心谂等到上岸有网络嘅时候就晒晒啲图，咁啊真系威个威震天。点知道就系喺佢咁一命歪个头，攞只铰剪手出嚟揿快门嘅嗰一下，扭动嘅乌龟头突然间拧转嚟，擘大个口咔嚓一声。将呢条靓仔成个头啊担咗喺个嘴入边，然之后龟嘴一个合拢，即刻睇到呢个后生仔条颈啲血好似喷泉咁射晒出嚟。呢、这个后生仔连一声都冇发出，即刻就伸手分家。佢嘅手机影住咗一个冇头嘅人，条颈向外边喷住血。而喺佢旁边嘅呢一隻巨大嘅海龟，个龟嘴里面隐隐约约睇到有一堆嘅黑毛，係一个人嘅头啊。下一秒尸身就平嘭咁跌咗落地下，部手机就跌咗落船上边，成船嘅人即刻发出恐惧嘅尖叫。头先大家仲好好玩㗎，点能够承受到呢个突如其来嘅刺激啊？一番混乱惊恐就唔使讲啦。等到一切平静咗落嚟，有人提出话要报仇，嗰啲愤怒嘅人就将嗰个乌龟头啊斩咗落嚟，顺便仲狠狠咁折磨咗个老龟一番，尖生咁用个斧头啊劈开啲龟甲。经过咗一番嘅报仇泄愤之后，先含住眼泪啊收翻个尸身，就将呢个老龟嘅尸体求其咁啊抌咗落海。当时但凡有经验嘅老手在场呢，就一定会阻止佢哋呢个举动嘅。但系只可惜，船上嘅呢一班全部都系靠父辈庇荫嘅后生仔，本身就冇咩见识，边度会谂得咁多啊？直接就将佢抌落海。喺海民嘅传说里边，呢啲活咗千百年嘅深海大鱼，额头都有珠。因为呢啲系千万年修炼而成，咁而喺古代嘅传说里边呢，蚌里边嘅珍珠就系海蚌修炼出嚟嘅灵珠，只可惜被贪婪嘅人类无情咁掠夺咗。嗰一种珠，海民称为灵珠。大鱼一旦死去咗，阴魂呢就会附咗喺灵珠里边。有灵珠嘅尸身一旦入咗水，就会去海神嗰度报信㗎喇。海神知道呢个事情嘅因果，就会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听到呢度你可能会讲，嘿，我听过有人有魂啫，唔通动物同埋鱼都有魂咩？唔好讲，真係有啊。早年间民间係有供奉五家仙嘅，呢、这个就係胡、白、黄、柳、灰五仙。都是动物来的，亦就是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蛇、老鼠。在五仙之外又有五鬼的，知道五仙的人多，知道五鬼的人就可能不是很多。这个五鬼指的不是民间所说的五鬼运财，而是指养小鬼。 旧阵时呢，真係有善于操神弄鬼嘅人，佢哋就圈养一啲驱使嘅鬼物，以图利己。流传咗比较讲嘅就有呢个招财鬼啦、挡煞鬼呀等等。而养五鬼呢，指嘅就係养阴狗、阴猫、阴牛、阴鱼同埋阴鸡。咁具体点个养法我唔知道，当中嘅过程我亦都唔清楚，但係原理应该差唔多嘅。不过相对嚟讲呢，养五鬼又比较少，因为听起嚟比养小鬼又更加唔靠谱。呢啲传说如果就係真嘅话呢，咁呢啲老龟嘅额里面一定就藏有好似珍珠咁样嘅灵珠。咁一旦呢个龟身跌咗入海之后，老龟嘅魂魄就会即刻去搵海神告状。咁船上嗰啲年轻人就点知道呢啲门道啊，佢掉咗呢个龟嘅尸身之后，一个个准备返去将嗰具尸体嘅搵返去。点知道唔到两个钟头，就跟住风云变色，海上边突然间狂风大造。船隻呢就好似一片小舟咁样，随住啲惊涛骇浪就迷失咗方向，进而就逐礁入水。大家只能够纷纷跳落个水里面，咁有一部分人就即刻就葬身大海，就了无音讯。仲有几个生还者嘅运气就算好，后来就被经过嘅渔船就搭救。而喺其中最诡异嘅一点就係、是在生嘅嗰几个人啱啱呢就係、是、年纪比较大嘅人，佢哋唔識用智能手机啲嘢嘅，所以当时又冇影到咩相。你话呢啲事情究竟係巧合呀、还真係有呢个龟魂告状、海神降灾，咁真係不得而知啦。不过喺深海嘅巨兽话佢哋额头里面都含有粒珠嘅咁嘅讲法呢，就真係流传咗一代又一代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所以阿英同鲤鱼先会阻止我哋两个人嘅做法。其余啲人都唔明白，我将头先嗰个道理同大家一讲，鲤鱼即刻岌晒头咁讲，係呀係呀，就係咁回事。豆腐唔信，佢讲，哎呀，呢隻咁嘅小章鱼仲有魂，仲会告状，要告状系我哋告状先啱啊，我哋先系受害者喎。既然唔可以直接咁啊抌落个海度，咁点算好呢？阿鲤鱼又讲，开额攞珠。豆腐一听嚟了，佢又讲，我先唔信啊，庄园嘅额头里面仲可以攞珍珠。嚟，我哋大家落住下，边个认为系冇珍珠嘅呢就企喺我呢边，认为有珍珠嘅就企过阿鲤鱼嗰边。边个输咗呢，一阵间就喺个甲板上边跳下个肚皮舞嚟先。顾文文听到真系哭笑不得，佢讲，你真系几识搞嘢㗎喎，喺呢个世界上边人类未知嘅事情真係太多啦。啊，传说既然係千古流传落嚟嘅，就肯定有佢嘅道理嘅。空穴来风，奇风有因，我就企喺鲤鱼呢边啦。吴思东见到即刻亦都表态讲，我都企喺鲤鱼呢边。而机械人四个就话唔参与呢个游戏。林教授见到亦都哈哈哈咁笑，咁我嚟落住，我都係好期待有灵珠出现㗎。讲完又企埋去鲤鱼嗰边，段飞同林教授都企晒喺鲤鱼嗰边，咁一嚟就剩得我啦。豆腐一睇啲咁嘅形势，佢就急，佢威胁咁讲，老陈，你唔想一阵间跳楼腰舞係咪？我讲，真理呢往往喺少数人嘅手里面，或者你嘅选择系啱嘅。讲完我就企咗喺顾文文嘅身边。豆腐一睇就傻咗眼，你唔系话真理喺少数人嘅手里面嘅咩？咁你点解要抛弃真理呀？我淡淡然咁讲，因为大部分人都系睇唔透真理嘅。我系个族人，我随波逐流啊。 其实这个亦都是一个大家的小玩笑。一个晚黑精神紧张有血腥，我而家迫切咁需要做一啲愉快轻松嘅事情嚟调剂下，比如陪阿豆腐玩呢个边个跳肚皮舞嘅游戏啊。我亦都唔相信幽灵烧额头里面会有猪，咁等阿李鱼嚟喐手啦。佢亦都系有啲紧张，喺个幽灵烧嘅额头上上下下咁啊划咗几刀，翻开啲皮肉喺度搵。一时之间真係腥臭扑鼻，嘩都係好鬼核突。段飞皱一皱个鼻头，揞住个嘴讲， 哎呀好臭啊，要搵咩猪啊，不如快啲掟咗佢啦，嗰啲咁嘅古古怪怪嘅传说民间真係多啦，如果乜嘢都要信，咁我哋仲使生活嘅咩？